就业专家因此表示，实习是每个大学生必须面对和经过的过程，对以后的就业和工作会有帮助。除了工作经验的增长，学生从中还能够学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学会更好的待人处事。同时也建议广大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制定实习计划，保持强劲的学习动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对持有意大利法律承认具有资格颁发学位证书的公立和非公立的大学、大学级别的学院、理工大学以及高等音乐、艺术、舞蹈学院颁发的学位和学历证明书的申请人提供认证服务。申请人在线提交学位和学历证明书，应为上述意大利高等院校官方出具的正式文件，并且带有院系的签章。留学服务中心在认证评估当中，以意大利语学位名称为准。已获得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证明的申请人，可以持符合上述要求的学位和学历证明书，在认证系统当中申请换正式业务，以更换国外学历学位的认证书。为期三个多月的春华秋实中外学生诗词会近日完美收官。从初赛近5000名中外学生当中层层选拔出的21名同学进行了决赛的角逐。本次营地决赛不仅让孩子们背诵诗词准备比赛，还融入了国学经典。据了解，夏令营通过探秘故宫、走访长城，让学生们了解历史的同时，在诗词歌赋中提升自我，在独立思考当中发现自我，体悟古典诗词的魅力，让中华文化的精髓如春风化雨浸润到心灵的深处。去大学里的博物馆感受一下学术氛围，一睹高校珍藏，成为了近年来北京中小学生和家长的暑期首选。目前北大博物馆中120周年校庆特展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还在继续，晋侯鸟尊、晋侯苏钟等珍贵文物以及图版、图片、工具、实物等一手资料吸引了不少参观的游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暑期也是正常运行，从7月16号到8月29号每周二、周六的上午对外开放，校外人员需要登录北航博物馆的官网，按照官网上的提示流程用身份证进行预约登记。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硫华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观赏期。据了解，硫华菊是菊科秋鹰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花色从淡黄色到深色乃至橙色。与往年不同的是，北京植物园今年栽植的硫华菊都是矮生品种，平均的高度仅到成年人的腰部，这样的高度方便了游客拍照留念。另外，在鲜花美景相伴的同时，北京植物园还将于近期举办蝴蝶观测、昆虫观测等丰富的科普活动，带人们从多个角度感知生命、关爱自然、欢度假期。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北京植物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的查看最新的报名信息，参与活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走进中华传统的诗词歌赋当中，一起去感悟诗词和人生之间的关系。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感性呈现。这个美，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诗歌，指的什么？就我想说一个道理，但是我会借诗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咱们中国古诗当中呢，也有哲理诗，像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啊，包括我们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不各不同”，也有道理。但我们更多的是表达情感，嗯。共同点呢，就是人不管怎么样都要有诗意。像海德格尔说过，说人生充满牢记，而人总要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美就是生活啊。我英语不好，但是我知道那个美国电影有个叫死亡诗社， 是的， 哎，死亡诗社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那翻译过来大概其说的就是说，我们会依赖科学呀、医学呀，还有商业，但是诗歌当中含有的情感是我们人类理应拥有的东西，它是我们生活的理想所在。 对， 所以抒发理想和寄予这个抒发情感和寄予理想，这应该是诗歌表现的功用。这一点上，东西方是共同的。 对，您说的那个89年的美国那个电影《死亡诗社》， 对， 当时他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写诗、要读诗？其实他讲到的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是有情感的， 对， 人是要有激情的， 对，就是情和理都可以借诗来表现。 对，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啊？就是有可能说我这一个人不会作诗，不会写诗，也不会背诵任何的一首诗歌，但是呢，他能唱歌。甚至呢，他有可能唱歌也不会，或者说五音不全啊，但是呢，可以情不自禁的像您刚才讲，发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叹。 对， 所以说如此这样就能够说明他是需要诗歌的，是能够理解诗歌的， 是能够理解诗歌。它其实就是生活中情感的一种凝练嘛。那我见到了，就我自己的学生啊，他自己说他就用特别平时的语言，他说什么叫诗啊？诗就是把那个情感给抽干了啊，然后呢，哎，这个放上打上回车键，然后放上标点。他说这就是诗啊，大家就嘲笑他，觉得他把诗说得太简单了。其实我想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说啊，今天的天气好蓝啊，那这是咱们随便的随口一个感慨。但是我们如果说今天，然后回车哈，天气回车，蓝回车，感叹号，那这就是一首很简练的也很抒情的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但具体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哈。就是说这家人在很边远的地方，然后呢都穿着那种原始的这个衣服，衣不蔽体啊，生活极其的困苦。然后这个男人每天忙着就出去打猎啊，然后呢看到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心里也很难受。后来有一个场景，有一个画面。就是他躺在这个船上，小破船飘啊飘，他就看着天空，他突然就开始唱起歌来。那么这个歌呢，它是这个少数民族的那个他的语言我也听不懂，但是画面上是有翻译的。这翻译大概其就是啊，这个兔子，他就唱起兔子来了，说兔子，我的母亲啊，我的父亲，我的家啊，就是这么一首这个节奏很简单的诗。但是那一刻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野旷天低，波光粼粼，伴着这样的旋律，他唱出来的就是他的情感，就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感受。我想这本身就是诗歌的一种。那么我们也听过这样的演讲，其实它是一种揶揄的话，说我们读诗有什么用，说读诗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就不会看着天上说哇塞飞过去这么多的鸟，他说你要读诗的话，你就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说我真能说哇这么多的鸟，你感情动了的时候，你就算不用背出这个诗，当你看到这个诗，诗你看不懂，别人给你解释，你也会想到那天的情形。我想到这个时候就足够了，我们就读懂诗歌了。 所以就是诗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自我宣泄的一种方式。那除此之外，这个诗歌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功能吗？ 如果我们推到三千年前，那肯定是交际的功能。过去人就是你不会诗，那你不好意思张嘴说话呀。我们指的是比较这个上层的哈，这个统治阶层上层的人们对诗歌的需求呢，不是那种我们说只是表达一种感情，而变成了他的这种交际性的工具。比如说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啊，那你要是先吟诵一句诗，然后再开始 说我们的正经的我们要该交流的话，那对方的回答呢也要先吟诵一句诗。那么这个诗呢可能是你自己创作的，但是绝大多数应该是诗经里的句子。那诗经里的句子可以灵活应用到各处，这个呢大家就会把这个当作是一种修养。孔子也提过说，你要是不学诗，学了诗以后你就要学会怎么去交际，怎么去治政。这个大国之间哈、比如说这个诸侯啊、卿大夫他们交接邻国就以威严相感。所谓威严就是语言很简单，意思很丰富。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称诗以喻其志，喻就是明白的意思啊，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拿诗经里的句子来说。我们老师教学生写作文不见得说一定说诗哈，但是我们也会说有的时候你的话就不如某某名人某某哲人说的话给力。那么在过去在交际过程中哈，你如果你不学诗那你就不掌握外交语言，你就没法出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3000多年之前不会诗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开口跟人家讲话。 对，你就没法出使了。 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讲过的这个论语当中啊，其中诗经的内容实际上是涉及了不少的内容。 是的、刚刚咱俩都说了一个说、不学诗不好意思跟人张口了、那实际上就是咱俩这都是口语，那你要到诗这个论语当中真的是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没办法说话了、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论语当中有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弟子叫子路，孔子的大弟子啊，这个子路呢平常性情特别张扬，特别暴躁鲁莽，孔子就经常安抚他，或者说孔子当面就怼他，就告诉他哎，你这样不好你那样不好。结果有一次孔子觉得子路还是不错的，孔子就念了一句诗经里的话叫不智不求何用不臧啊，智是极度，求是过度的贪求。意思说什么呢，说像子路这样的人啊，虽然他冲一点啊，他猛一点，但是呢他不既不嫉妒别人，他也不过分的有这种名利的贪求。何用不臧，就还用什么来表扬他呢，就觉得这个最衬子路啊。子路听到太兴奋了，那我想一方面就是他亲爱的老师，那也是他的偶像男神，终于啊这个转换眼光来看他表扬他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啊，我的老师用这么高贵的语言，我在这里头有诗经了、所以这个子路这一辈子只要他看见孔子啊，他就提醒孔子啊。但是子路很可爱，虽然他岁数很大、他会提醒孔子，他在孔子面前就老念啊，不智不求何用不臧，不智不求何用不臧、后来孔子都憋不住了，说子路啊，有好话不要老说老说啊。那我觉得拿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它只是其中的一点来说，那不仅是说国与国之间的交际，人与人之间的，我送你一句诗经，那咱们现在一说这个姑娘说啊真漂亮，我们就会说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那么像这些其实都是从古到今它都能表达人的情感，同时呢也表示对事情的或者对人对物一个准确的分析和评价。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诗三百叫诗经，这个应该说跟孔子有很大的关系。 哎，有直接的关系。本来诗经是305篇，诗人就称为诗三百嘛。那孔子呢其实是在周游列国之后，他从魏国回到了这个鲁国，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诗三百就编辑在一起。而且我们知道诗经当中有风雅颂啊，风雅颂是它的分类，风是民歌，然后雅呢是贵族创作的，然后颂呢是庙堂祭祀，因为过去的人觉得这种庙堂祭祀是最神圣的，一定要用最真诚的表现。怎么真诚呢？唱歌吟诗啊。孔子就把它分了三个部分，而且应该是孔子也做了一些删解，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读。因为说诗经怎么样，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想是纯正的。孔子是这么对待诗经的。那在这个汉代，董仲舒跟皇帝提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这样呢孔子编过的东西也就进入到经。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读四书五经嘛，五经当中诗书礼义春秋，诗经应该排在最前面。应该说孔子真的是属于中国历史上创造性的把诗歌作为给弟子的教科书。

日益浓厚。所以我们在讲中国说诗歌大国呀，文学大国，这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就是在一直以来都是以文而著名而传世的，包括著名的三曹啊，咱们说这个一门三父子，其实是两拨人，一个是曹操他们仨，还有一个就是到北宋的时候苏家的这三父子。这个三曹呢，那么他们都是当时的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三曹他们自己征战，但是他对功名利禄呢，他却产生了一种虚无的思想。他就认为这个存在，比如说我立下什么样的这种伟绩，可能都不如文章诗赋可以让他们声名不朽。因此尤其是曹操和曹丕啊，他们打仗得多忙啊，我们想哈，多累啊，这个读三国整天的斗心眼，但是曹操在百忙当中他要抽出时间来写诗，实际上曹操的诗歌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气势宏大啊，比如说他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高路朝露去日苦多，是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那他们这种诗，有人提到了说这个魏武啊，就是这个曹操是项王之尊，雅爱诗章，他的诗源于他的胸怀的这种广阔。而文帝呢，就是曹丕，曹丕呢是这个妙善辞赋，就他的文辞俱佳，而且曹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应该说文学理论的作者啊，他写的典论论文也论了诗。而陈思就是曹植，非常有才华，我们知道那个七步成诗，也就是说到他这儿，诗歌不仅表达感情了，而且他会记录事件，而且开始妙喻了，拿煮豆燃豆萁这个做比喻了。那么曹植呢是下笔琳琅，曹植写的洛神赋到现在人们还在推测着，在想象着洛神的这个美妙啊，他的那种美貌啊，凌波微步都是从这里来的。而曹丕自己有话叫盖文章巾帼之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只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我们把它用现代汉语说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岁数是有限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你的荣华富贵，也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享受，这个呢他们失去就失去了，只有文章能够不朽。魏晋的时候，其实我们推测原因哈，知其然我们知其所以然的来看，他们对文章对诗歌的一个重视，和那个时候的人对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它是有必然的联系。之前呢还觉得生老病死完全上天注定，个人无法把握，所以这个诗歌更多的抒情，就是我只能这样的哈，去言情。那么后来呢，到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和自然的联系的时候，就觉得时光荏苒，年命有限哈，生命也有限，说人生是无常的，那么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延续生命的一个欲望。怎么延续呢？那我们活着就是这么长啊，所以说唯有扬名于世，做出好诗，做出好诗真的就可以享誉后世。有的人就一篇就达到一切，我相信你一定这个甚至说吟诵过，别说知道了，吟诵过著名的《春江花月夜》啊，不仅是这个唐诗的咱们都可以说之冠了哈，有的人在评价，而且包括因为《春江花月夜》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它流传万世，包括这个说的这个乐曲哈，都是那么的动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而《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呢是初唐的张若虚啊，这个张若虚其实他很有意思，他这一辈子哈，就留下两首诗，还有一首叫《戴达归梦还》。这首诗压根儿就没什么名气，大家就不提起来它，提到的就是《春江花月夜》。而这个《春江花月夜》，人评价啊，大家众口一词的评价叫做“孤篇压倒全唐”，就这一首就顶整个唐朝的诗歌了啊。他这么重名，其实很重要一点，他把 春色，把江水、把花、把叶、把月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特别柔美的感受，而且也有对生命的一个体悟，像不知江月待何人啊。那么就是说，本来是我们去看这个月亮，但是他说月亮在等待着我啊，就是这个自然是不变的，是人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擦肩而过的一种际遇，而在这一刻只要我心动了，那这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那这样的诗真的可以联系到，那我们再说到比如张爱玲有一首散文诗，说一个女孩子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里头的门口站了一站，这时候走过一个人，这个人看了她一眼，就跟她说，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结果经过很多年，她的人生也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幸，但她一直认为她生命中最深的爱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这个人跟她没有任何的寒暄，过来轻轻的亲切的跟她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那要换到现代诗呢，徐志摩，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咱们再往现代，再往近代去推啊，这个青花瓷感动我们，青花瓷当中有天青色等烟云，生命可能就是等和遇见以及分开，这种美好都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不同时代它表达情感其实是相同的，那么我回过头来再想春江潮水连海平，心中那种美丽的那种感受，那么我们也等着在大自然中或者在人生茫茫人海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次际遇，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我们真的动心的能够体会到诗歌的美好。那一个人他的地位啊，可能说很高贵，其实这个曹操已经很厉害了，是吧？说无论地位多么高贵，无论有多少显赫的功绩，假如他没有留下像样的诗歌作品，那都会被视为呢莫大的遗憾。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您看这个毛泽东主席写这个《沁园春·雪》的时候， 非常 在这后边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说这个西秦皇汉武略出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是的，他本来是想说现在的人物更风流，但实际上在他的评价当中，我想多多少少啊，这个里头很明显的就是那些人写诗不行。这时候主席也有一种骄傲感觉，我们主席的那个诗啊，这是动人心魄呀，是吧？也是在讲诗歌的作用。诗歌呢，它还有新的功能，就是垂名，能够后世留名啊。还有一点，就我们真的得到隋唐的时期了。隋唐呢，我们知道从隋朝开始科举取士啊，那个时候科举取士还不是考八股文，尤其是唐，我们太了解了。唐代唐以什么著名？唐诗嘛，是吧？以诗歌著名。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要有这个醒世诗，指的就是在考场上写出来的诗，而能不能选拔出人才，能，但是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你像李白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啊，李白不愿意干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会知道啊，写诗我们是需要情动于衷的。你在考场上非得让你憋一个，哎，今天天气晴朗啊，今天这个北京的天色有多么蓝，我都看不见，我没有感情，那我写的东西只能限于外表，限于语言了。这就有点像现在学生的考场作文。而过去考核还比较全面和周到哈，就是你要有醒世诗，就是你在当场写的诗，那么还要自己编两个集子啊，那么叫醒卷和行卷。这两个集子呢，就是你平时的诗的一个汇编，这个作为参考。那我们其实我也在想过这个问题，我说现在的高考，如果你写一篇作文，再把你平时的作文交上来，我这样会不会好？当然我后来想不会好，那平时的作文就指不定是谁写的呢啊。那么那个时代的人还比较诚实，遵从于自己的心。其实在考场上能出来的相对而言还比较著名的诗，是唐代诗人钱起的，叫做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风清。 啊，古诗经常会以一个景象、一个画面做整个情感的一个为结吧，是吧？就是这个曲子没了，那么我们在那个《琵琶行》当中也见过，说东船西舫悄无言，把那个琵琶曲弹完了之后，周围全部说话了，就默默聚过来。本来是两艘船遇到了琵琶女过来弹琵琶，结果就是他不说别人喜欢听，而是说东船西舫，哪儿来的东船西舫？我们就能想出那个情形，慢慢凑啊凑啊，他就画面他就有动感了，都聚集在美妙的音乐的周围，然后最后唯见江心秋月白，一抬头，我夜色已经很深了，只有这个月亮的倒影在江中摇曳，特别美的画面。但是你要回到前起的那个呢，曲终人散去，这就很白。那么怎么人聚起来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听完了就走，显得挺无情的啊。然后江上树风清，那人都走了，这树风清啊，就是有话要说，又好像没话要说，这在考场上就算好诗了。其实他在唐诗当中这算什么呀，跟白居易那一比就没法比，是吧？然后同时呢，在前起的其他的作品当中也算不上名句啊，但是他是考场中出来的。 所以您这么一说，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包括这个诗歌的创作。 是的 啊，一方面它可以让你去追求这个名声地位富贵啊，大富大贵，但其实这个诗歌也能够成为人失意时候的一种补偿，或者说是苦闷时候的一种安慰。 是，我们刚刚说，不是说情感吗？那是感情，聚集，然后整个爆发出来，然后写诗。那也有呢，就是我这种感情我出不来的时候，我借诗歌把它表现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诗人为例啊，比如说杜甫啊，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我们总是说杜甫忧国忧民啊，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呀。其实杜甫年轻的时候，他有着非常清晰的理想，就是要治君尧舜上，让我的君王在尧舜这样的明君之上，然后再是风俗淳，让我的百姓风俗纯正，就是生活这安定幸福。这是杜甫的人生理想，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啊。那这个后来呢？结果怎么样呢？两次科举失败。杜甫本来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功啊，他叫自谓颇挺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有本事，立登要路金，我要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我要上去，是吧？那两次科举失败，杜甫在长安的郊区啊，就是这个少陵这个地区，所以杜甫有一个雅号，就叫少陵野老嘛。他长安城他都住不起，他就住在郊区，然后每天早晨他跑到城里找这些富贵人家啊，求人家带着他啊去应酬啊什么的，能够有机会给他推荐下上去。唐代呢，其实你要是想进阶取士，你有几个办法，一个就是科举啊，再一个就是走干谒，就有人推荐就行。你进去把自己的诗歌啊，把自己写的东西啊写给人家看啊，就是达官显贵吧，给人家看，人家要觉得好就把你推荐上去。那你比如李白拒绝考试啊，李白个性太洒脱太自由了，但是他呢愿意走干谒之路。但是李白有一个问题，就是李白咱们现在来讲就是心太大了啊，就是他每一次呢他给人寄那个他的诗，尤其是他写了一篇很显文采的大鹏赋，但是李白给人送上去的时候都会附一个小纸条，大概其的意思，文言文我也背不下来了，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篇诗啊，你看我这篇文是不是写得特别好，你一定是觉得我写得特别好吧，哎，你要觉得我写得特别好你都不把我推荐上去，那你真是有眼无珠。那我想能把他推荐上去的基本上就没人了，要不然就出于嫉妒，要不然人的这种不平之气，你晓得在我面前嘚瑟什么啊。当然李白最后还是靠这个皇上的姐姐这个公主把他推荐上去的，这就是干谒。杜甫两次科举失败，然后杜甫呢就走了干谒之路。干谒之路苦到什么程度，叫朝叩富儿门，早晨起来他就要拍门啊，去求见人家有钱人家的人，是吧？然后目随肥马尘，到晚上呢跟人家跑一天可能无所收获，但是呢还得卑躬屈膝的把人送回家。肥马尘，人家策马扬鞭在前面跑，杜甫可能苦哈哈在后面跟着。这也就是杜甫，一般人不写自己有多狼狈，是吧？像李白，那我不行我就喝酒去呗，喝完酒大不了我还能上天啊。那杜甫是 典型的现实主义，就是现实发生什么一点一点的写出来啊。那他干预了多长时间？13年啊，三次倾心倾力打造这个讣文啊，祭祀的这种文章交给朝廷，终于打动了皇上。哎，皇上觉得有一个叫杜甫的哈、啊，杜子美，那他写诗啊，他写文章还不错，文采还有，但是呢，皇上还没有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刚刚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就赶上唐代的那个大动荡，就是安史之乱。哎，安史之乱，结果这一下子安史之乱，杜甫先是逃难。然后逃难又被叛军给抓到长安城扣住了。好在呢，他是一个太小太小啊，连芝麻官都算不上的这么一个小人物，所以呢看守也不严啊。那么杜甫写到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这个就是在长安城自己没事溜达写出来的。然后杜甫抽空看着人家没注意他，杜甫就跑了。你要像王维这样的人，他就跑不了，王维就被扣住了啊，做大官。杜甫就跑了，跑了之后，按理说他从长安跑出来，他的妻儿在甘肃，他应该赶紧，这个国家这么动荡，赶紧一家人团聚啊。结果杜甫能到什么？根本就不理他的妻儿，直奔南边，因为唐朝的皇帝在往南跑嘛，哎，然后一直去迎皇帝。迎皇帝，杜甫写的自己有多么的憔悴，有多么的这个狼狈，叫做麻鞋见天子，穿着破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样天子也感动了啊，说这个家伙可能还是非常忠心的啊，也封他身边那个杜甫做拾遗嘛，就给皇帝提个醒啊，是这样的官。但是杜甫呢又仗义直言，又替这个姓房的一个宰相说话，这样杜甫又被贬出去，贬出去他彻底失望了，然后杜甫就去了咱们知道著名的四川成都，成都草堂不就在那儿吗？哎，杜甫有一个好朋友叫颜武嘛，颜武在那里做节度使，然后由这个成都啊，又颠沛流离啊，又比如说去到梅州啊等等，那最后呢是等于是从四川到了湖南啊，病死在一条船上啊。那么从这里头我们感觉到杜甫呢，他真的是过着那种到处漂泊呀，叫饥借家家米啊，愁征处处悲，就是我吃的和喝的都得靠别人啊，这样的悲苦的生活，悲苦的一生。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活，了解了他的生平，我们就更容易知道他这些诗是怎么写成的。 他还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敢于把自己最这个狼狈的那一面通过诗歌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世人，呈现给后人。 是， 但实际上杜甫的这个诗歌就是我们大多数读起来都是这种悲苦沉重的这种感觉，但好像应该也不全都是如此。 不全都是，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不是说光念到自己的那点生活中的不幸，一味的吐槽，他不是吐槽，他是记录啊。那么他实际上在他的诗歌当中哈、啊，那么杜甫也会写到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诗成绝有神。这是就是诗歌创作的成绩上他得到一个补偿和安慰，就是有诗写，诗写成了我就特别开心啊。包括呢他的那种轻松愉快妙趣横生的写法，像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啊，爱浅红，包括肯与林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于杯，这是杜甫写的客至啊。客至说涉南涉北皆春水啊，但见群鸥日来。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住的这地方啊，看起来咱们说哎呀这是水景房啊，它不是。在过去你要是都挨着水的话，就证明你住的这个地方很偏僻了哈、啊。然后就是没钱人才住在水边呢。涉南涉北皆春水，寂寞不寂寞？但见群鸥日来，每天都没人来，只有鸥鸟飞过来飞过去，杜甫的孤独和寂寞就能看见。结果哎，客人来了，客至嘛啊，说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都没扫过家里的院子那个路，因为没人来用不着打扫，结果今天为君开，我们想打开大门的那个欢喜。结果啊，吃的高兴了，喝的高兴了，干脆就直接叫隔壁的啊邻居的老头是吧，哎，张老三啊，李老六啊，咱们一起喝吧，隔离呼取，咱把剩下酒都喝了。你就能看到杜甫压抑不住的那种快乐的心情，包括他写到他们在村里的生活， 叫做老妻画纸为棋局，在家里头哈，他的妻子那纸上就画了，我们俩就下棋，质子敲针做钓钩啊，小儿子呢把那个针弄成钓钩，那就生活太简朴，但简朴当中有快乐。而且杜甫有没有深情，我记得去年的七夕啊，就专门有一篇很火大家都转的文章，就说历史上最深情的诗人应该是杜甫，因为尤其是唐代的诗人，你包括宋代很少，也有啊，但是少提自己的家人，他可以提朋友，但是提家人少，特别是提妻子。但是杜甫的诗，其实杜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写老妻老妻，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妻，所以这最深情的诗人原来是杜甫啊。那么这个也是他生命的那种感情。杜甫呢，有一句诗，其实就十个字，但我觉得特别有趣味。他说：“仰面贪看鸟。”我看鸟我都看呆了，我都看痴了啊！那他可能就陷到一种生命的美好中了，回头错应人，回头都认错了人了，他就把他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啊，非常直观的表现出来。那我想要是没有一个人对生命的热爱，他是不可能写出这么情绪盎然充满诗情画意的这样的诗篇的。那我们从杜甫身上，你说他生命把他压这个生活的那个苦难都把他压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回过来呢，他还是写诗，因为写诗所以他能够疏解一些痛苦，也因为写诗他能够更细腻的关注到生活的点点滴滴，能挖掘出快乐。 对，所以我们才说杆甫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一个伟大的诗人。 那诗圣只有杆甫配啊！我有时候我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诗人在一个大房间里玩啊，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一杯苦难。要是李白一定是无视的，李白其实是逃避。李白说哪有，没有，看不见，我接着玩，喝酒高兴了，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我就上天了。那李白他的特点只有飘逸，只有飘逸配。而苏东坡呢，是看见苦难告诉你其实苦的另一面还不错，还怎么怎么样。所以苏东坡叫旷达，旷是大呀，大才通畅，才会达。而到杜甫，杜甫会怎么样？杜甫会拧开水杯轻轻地喝进去，而且一点一点告诉你这苦难到舌尖什么味道，到舌根什么味道，咽下去什么感觉，他给你现场直播苦难。直播完了之后，杜甫掏出来说，我这儿还有一瓶，再拿一瓶，把所有的苦难给你看。那最后呢，杜甫揣着他的苦难走到房间的一角，在房间的正中间放上的还是他的国，他的民。所以只有杜甫才担得上诗圣。 那么古人的这些诗歌和我们今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也只能先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了。那过一会儿呢，我们让申一老师呢解答刚刚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每个周六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今天呢邀请申一老师和大家继续赏析诗歌作品，继续来领略诗歌和人生的真谛。一会儿见。 因为世上难逢知己，他必须寻寻觅觅。他以为他脸上没有露出痕迹，在他的脸上早已经写。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啊，读到一篇文章，读到一首诗，我觉得就是这个。但这个就是共鸣嘛，啊，就是一定是有情有感，然后有文对撞啊。包括不仅是诗，我记得咱俩都喜欢一句话，就是编程的那个结尾，翠翠的那个，那个人也许啊，明天就回来，也许永远都不回来啊。那这个为什么都喜欢这句话？可能各自心中都有一种感情，或者说对于某段故事的一个回忆，然后一下子这句话就撞到你的心里了。那更多的诗歌，其实我们读诗读多了，有的同学会想说，我不喜欢背那么多的诗，我都背不下来，我扣分，这是你人生阅历太浅了。当这些诗真的植入你的心的时候，你再去在生活中啊，你发现它能帮你表达情感，你就会感谢那些年我背过的这些诗。 嗯，所以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他即便读同一首诗，同一首诗的某一句话，其实对于他的这种感觉和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你比如说少年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会痴迷于恋爱，身体为之消瘦，你就会哪一句呢？ 衣带渐宽终不悔，唯一消得人憔悴。 是的呀，就是我就沉迷在这个。刘勇就是写那个爱情诗著名的嘛，是吧？后来王国维先生还把他作为治学三境界当中的第二层，第一层是晏殊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嘛，哎，觉得昨夜西风凋碧树，干什么事儿刚开始觉得好难好难，特别痛苦啊。然后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刘勇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说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当我真正沉浸在其中，我不在乎得到，我也不在乎失去，我只是全心全意的付出，这是一种感情和感觉。然后到第三层次，就是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很多事情我们在其中啊，这个李商隐也有这样的诗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嘛。在其中没有感觉，过后哎呀还是这段日子好，还是怎么怎么样啊。那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也会感觉到，比如说哎，这个暑假不管是我是补课了，我还是怎么着了，我觉得挺累，然后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时间的存量已经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啊，只是当时已惘然啊，等等，会这种感情。那么同时，如果你情有所系，心有所属，但是呢你又说不出来这种感受，又朦胧啊恍惚啊，我们就可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你说不同年龄段啊，进入到这个中年时期，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是中年也有啊，不是光光的中年油腻，是吧？中年也有壮志情怀啊，最能激起中年人志气的，我想莫过于苏轼的那个老夫聊发少年狂，一下子我又少年人那个劲儿我又上来了，左牵黄右擎苍啊，那么这个就是打猎的标准配备啊，然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作为密州城的一个太守，他哪来的这个气势，就好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关键是在于他心中的这种壮志，少年之气在中年被激发出来了，这就是他这时候的。那么到了，如果说情绪不激动，这会儿我情绪低落，我身这个想到我这个人生啊，在外漂泊，在外奔波，多不容易的时候，我也可以说少年，回味我的少年。其实现在我觉得我就是这个阶段，你再像过去，少年不识愁滋味，整天会啊这个为赋新词强说愁嘛，那么就整天会想，哎呀这个事儿不如意，那个事儿不如意，而今呢，人生度过了几十年之后，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可有时间，可有内容去谈愁了，想一想，不说了吧。却到天亮好个秋啊，这也是那种才上眉头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啊，挥之不去，萦绕在心中的这样的感情。那么到这个老年啊，比如说老年，可能很多老年人获得了生命的那种平淡啊，生命的那种踏实，心境平和了很多。刘克庄呢有这样的一首诗，叫做《老子颇更事，打透名利观》，把名利都看透了，然后百年扰扰于意，何意入淮安 啊，安安静静人生的普通。其实郑板桥在说他读诗的时候专门说过这句话，叫少年野游学秦柳，秦就是秦少游啊，秦观苏轼的学生，柳呢就是柳永，少年人在外面尽享青春的时光，他就喜欢读点这种缠绵婉转的哈，好像就是这里头就充满感情了，就喜欢这样的诗。那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爱唱的什么，哎，也是相对爱情诗爱唱的多一些，是吧？然后到中年呢，叫中年感慨学苏心啊，苏东坡辛弃疾。中年人呢啊，对生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了，眼界也开阔很多了，他还有很多的事业呀、壮志啊等等，那么他就喜欢这一类的。我不知道，也许不是所有中年人都这样哈。但你比如说我去 KTV 唱歌，那我一定要唱一首精忠报国，我觉得这首歌最痛快啊，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到老年淡忘啊，这个学刘讲，刘就是刘克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诗，讲就是南宋的著名诗人，叫蒋捷，你记得蒋捷的这首词吧？ 这首词其实说的应该也是少年，然后包括到中年还有到老年、 就是、 其实不同的这种心境啊。是这么写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特别美妙的一首诗。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我们只是觉得词美，但后来你觉得它真的是给人生一个非常精确和精准的凝练的概括。少年他以听雨啊，这一个动作或者生活的场景为介入，少年人要到哪儿去听雨呢？歌楼。歌楼什么地方？就是 KTV 嘛，是吧？那么就是野游的场所，听雨。真的他要听雨吗？其实可能就是接触到自己的心，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到 KTV 还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说红烛昏罗帐，一个字就点出来了，他是昏了，他是迷惘了，他是迷离了。但是谁的青春不迷离呀？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少年人听不到，他要听他只能听见钿头银篦击节碎，他要看他只能看见血色罗裙翻酒污，是吧？就是这样的感受。到壮年，壮年就是中年人，听雨客舟中。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在路上，因为我们地广啊，土地非常，面积非常的广大，所以要干点什么事儿都需要跋涉好长时间啊。那么你不管是求官，是考学，是求学，还是郊游访友等等，是吧？因此你在古诗当中会看到长亭啊、渡口、舟、船、车、马啊、什么折柳，这样的跟离别有关系的内容特别多。所以他说壮年听雨客舟中，那就是在外漂泊之苦，羁旅之愁就出现了。他听得见雨声吗？江阔，世界如此广大，他把这个平行的这个画面拉开，云低，我们要文学性的表达的话，就是云彩低低的压下来，压在了你自己的心上。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西风，我想这一年当中最可怕的风就是西风，北风卷地百草折，但是冷就冷了，我们就知道它冷。西风呢，它是看，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树叶，咱们现在外面树叶郁郁葱葱啊，生机勃勃，然后你感觉到它慢慢的在风中，风开始凉了，树叶也开始瑟缩，一点一点的从这个叶边啊，沿着叶脉啊，一直干枯，到再有一阵西风吹来，这个叶子在风中颤抖颤抖，直到落下来，空中盘旋啊，落到地上，冰冷的土地上，你能够听到它筋骨断裂的声音，直至腐烂到泥地里。从这个整个过程，鲁迅先生说过，说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给人看，真的是这样，是吧？那么我们就说西风本来就挺惨的了，结果还是断雁。因为一提大雁，大雁它代表什么？思乡啊，是吧？那这个雁呢又是断，因为大雁是有组织的，要不然一字形，要不然人字形，断雁就是离群的雁，离群在思念的后面又加上了这种孤独和寂寞，在西风中鸣叫，这唱的分明就是中年人的心境嘛， 哎，我必须漂泊，我要离开亲人，我要为我的理想，为我的信念，为我的家庭，我要奋斗。所以中年人听到的根本不是雨声，他听不到雨声，他只能听到自己悲戚的心声。到而今，而今是多大岁数呢？叫鬓已星星也，就是老了。老年僧庐下，不是说到老年就做和尚了，而是说老年在听雨的时候，心境就平和了太多了。这时候悲欢离合总无情，这个无情不是无情无义，而是无论人世之间再有多少冲动的情绪，都不会影响我内心了。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真正到老年，滴答滴答滴答，他才能听清这个雨声，也就是才能听到自己的心声。当然蒋捷写这个，他跟南宋灭亡哈、那种凄凉，那种伤感是灌注于字里行间的。但是我们抛开时代背景不说，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少年人尽情享受青年时光，中年人为了生活奔波劳碌，老年人终于有了一种心态的平和，奈何时光匆匆。就是人生啊，不是说悲观主义，但是它总会洋溢着或者沉积着一种悲情。有了这样的悲情，那诗情自然就能够洋溢出来啊。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的是，蒋捷写了听雨，后来咱们现在的国学大师叫季羡林，北大的这个教授，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听雨。那么这个就是不同人对人生的感受。季羡林就说外面下雨了啊，说这个雨啊打在防护窗的那个铁皮上，而且是白天下雨，我们觉得真够烦人的，出不去了，噼啪噼啪的那么打。但季羡林说我的内心非常的快乐。好，他快乐什么呢？他说这雨一下起来，我们知道他门口的池塘，季羡林自己种的荷花叫季荷嘛，起名字，说我的季荷就长得很好了，而且呢老家的农民兄弟他们也会高兴，他们高兴我就高兴。然后季羡林就引了蒋捷的这首听雨，说你看蒋捷，南宋蒋捷有一首听雨。然后蒋捷多大呀？鬓已星星也，就算古代的人长得老点，只是星星点点的白发，这应该还不是很老，是吧？说在这个时候你就悲欢离合总无情了。总无情就真的是人生的平和吗？你要人生真的平和了，你为什么晚上不睡觉，你还要滴答滴答听一夜雨呢？季羡林说你看我这样想高兴我就高兴，想伤心我就伤心。那么其实他就讲到了一个更高的一种境界，叫做自然，是吧？哎，我也不压抑我自己了，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什么想法。那季羡林说你是鬓已星星也，我是灼灼铜山，就我这老的呀头发上都对不长头发了，我都会这样。我要把季羡林这个话翻译出来，那就是想哭你就哭他个大海汪洋，想笑你就笑他个荡气回肠，是吧？你看同样一首诗，那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年龄，不同境界的人，他还能碰撞出不同的火花。这个读诗读文，他的那种快乐，他能带给人回味无穷的感受，我觉得就在其中。苏东坡呢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崎岖是味常应变，啊，我们不管是生老病死啊，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的问题跟古代人一样，其实这都是中国人要面对的永恒的话题啊。这个我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物。如果读诗读多了，我想我们对人生也能看开一些。你觉得这会儿你遇到了人生都过不去的这道坎儿了，实际上我们读诗也好，读文也好，多少人也曾经这么痛苦过，多少人也曾经这么经历过，轻轻一笑可能咬咬牙就过去了。 我们今天呢用了大段的时间呢，申毅老师给大家讲的是诗歌和人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还有这么五六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呢不妨我们可以结合一下现在我们的同学们在进行这个诗歌备考过程当中大家做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的内容非常的有意义，因为现在呢包括我们通过今年的高考，它会有很多情景上的这种设计，包括今年高考试题当中会说在这个大会当中此情此景你要用一句这个诗歌来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实际上呢和我们今天这个内容是息息相关的。 对，他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时候你需要说是别说高考，中考也是这样的，需要你用诗去表达啊，也就是你不仅读懂了这个诗，而且呢你要学会运用。那么咱们最开始就说孔子讲诗经哈，孔子不就说嘛，你学了诗经你要不会用，那你跟没学 一样。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肯定是和高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经历生活的时候，你要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回过来你再俯瞰这些高考题，相对而言它要简单很多。 嗯， 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谚语啊，就是说你瞄准的是天上的雄鹰，那就是比如说我高考要增加多少分，那么你可能设下的只是一块石头， 嗯， 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一味的做题。如果你瞄准的是天上的月亮，那么你将设下雄鹰。我们真的想借诗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人生啊，然后呢我们回过来再看高考题就会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我们在进行这个诗歌备考的时候，还不仅仅只是读诗理解诗，更多的其实还应该是结合着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体验， 是 人生的经历， 就是一结合，就是你的诗里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作者描写的那个场景啊、画面啊，然后眼睛里一定要有作者，不管他出现还是不出现，一定要有他，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放进去。 嗯 嗯，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请申怡老师呢先给我们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围绕诗歌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吧。下一期申怡老师要给大家讲点什么？ 那我们就讲讲，比如说，既然诗歌写了这么多的情感，那他拿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们知道他如何书写了，我们如何解读了，我们也能够更好的走进诗歌。 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再次感谢申怡老师，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梦里沙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